过了那么多人脉，浑身都不自在，正义在我血液澎湃，熬成火海，每一个神经是火柴，灵魂快要爆开，黑暗中你屏息等待，我醒过来，热血从不会感到疲倦，这水下在眼前，令不息心中熊熊火焰。还只差一场雷电，还只差一个瞬间，满腔的真气已在冒烟。我准备好，让世界看见。 这是我的时代，有我给你未来。如果想不下来。这个时代，谁也不能逃开。让我出生入化，一切被我活埋。为什么爱情很反面？为什么真理越来越远？为什么要我拯救世界？我已经不能停歇。为什么要我背负这些？为什么真不能实现？为什么不放下一切？我已经不能停歇。 故事在沼泽中展开，我从混沌醒来，临时炸弹早已安排在我脑海，潜伏在心脏的